这首歌是由 The Night 许佳琪演唱的《如影如盲》。喜欢玩《新斗罗大陆》手游的朋友啊，应该听过这首歌。那这首歌呢，其实是其中的一个游戏角色朱竹清的主题曲。那整首歌曲呢，是抒情又带有一点摇滚气息，把朱竹清这种外冷内热的性格生动地诠释了出来。许佳琪也用她清亮的歌声向大家诉说着一个为爱坚强、为伙伴不抛弃不放弃的坚定形象。伴随着这样的一首歌，也开始今天的资讯。由爱奇艺制作的女性音乐人竞演真人秀《爆裂舞台》目前呢正在网络上播出。这个节目由韩红担任主理人，集结了刘柏辛、沈依纯、宋雨琦等十位擅长不同音乐风格的年轻女性音乐人，他们通过不同的音乐主题在竞技舞台上展现与优化自身的音乐实力，同时呢，用音乐的形式来诠释新时代女性坚持做自己、勇敢追求梦想的人生态度。再来关注下一条资讯，由佟丽娅、金晨、孟美岐担任导师的舞蹈生存竞技真人秀节目《舞蹈生》目前呢也正在网络上播出。这个节目呢聚焦舞蹈专业高校生以及舞团舞者群体，以舞蹈生导师作为生态代表，通过合宿、排练、特殊课程与竞争、遴选等24小时呢进行全方位的记录，从而来展现舞蹈生呢从身台形表的全面蜕变。再来关注下一条资讯，由殷若欣执导、焦雄平监制、张子枫、张佑浩、徐帆等主演的青春电影《再见少年》呢，昨天已经在全国上映了。这部影片描绘了在千禧年间复杂多变的大社会环境之下，两个命运不同的少年意外相遇之后呢，互相陪伴成长，温暖彼此，最终呢，却因为现实而渐行渐远的一段青春回忆。下一条资讯，由许宏宇执导、吴宣仪、毕文俊、翟潇闻等主演的电视剧《世界微尘》里正在播出当中。那这部剧呢，改编自木福生的同名小说，主要讲述了曾黎和艾景初、刘宇程、还有吴颖、邓浩然以及马依依三对恋人，如同火锅当中的这个清汤、酸辣以及麻辣，他们不同锅底口味的不同的恋爱故事。最后再来关注一条资讯，致敬 Beyond 黄家驹《真的爱你》演唱会北京站将于今天晚上7:30在北京东城区糖果 Tango 演出。我相信啊，对于很多人来说，心里都会有一个黄家驹的位置。一首《海阔天空》将人们的心都聚集在了一起，这或许就是 Beyond 的摇滚力量。那么这次演唱会呢，由 Beyond 乐队的忠实追随者630乐队演绎。那么630乐队呢，以传承黄家驹精神为主题，满满的回忆杀曾经让现场歌迷多次含泪大合唱，证明了这不只是630乐队的成功，更是黄家驹音乐的无可取代。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一听这首由 Beyond 乐队演唱的经典歌曲《海阔天空》。歌曲过后进入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单元，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啊，近些年反映现代职场真实写照的人物缩影。 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一刹那仿佛若有所失的感觉，不知不觉已变淡心里爱，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背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那会怕有一天 天只你共我。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为了理想，谁人都可以，哪会怕有一天只你共我、 这首歌是由 Beyond 乐队演唱的《海阔天空》。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话题讨论，由刘进执导、孙俪、赵又廷主演的电视剧《理想之城》目前呢正在热播当中啊。这样的一部电视剧讲述造价师苏晓的成长之路，并且呢反映中国建筑行业现状。那借着这样的一部电视剧，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聊的就是近些年那些反映现代职场真实写照的人物缩影。在快节奏的大城市当中，职场上的每一个年轻人都想通过自己的辛勤和智慧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那在这儿呢，就给大家分享几部现代都市剧，看一看能不能在这样的一些剧集当中，您能够找到自己在职场当中的影子。这第一部名字就叫做《北上广不相信眼泪》啊。顾名思义，可以理解成像北上广这样的超大城市，在激烈的竞争环境当中啊，优胜劣汰，失败者哭泣也是无能为力的。所以说不相信眼泪，只相信奋斗和实力。那《北上广不相信眼泪》这部电视剧是由李俊执导，朱亚文、马伊琍等人主演。 它讲述了都市男女在面对个人、家庭、社会等种种因素而无奈选择隐婚，继而引发的一连串惊心动魄的故事。风趣幽默的 IT 男赵小亮事业受挫，个性强势的女友潘云偏偏在最失意的时候提出结婚。婚后呢，赵小亮在机缘巧合下呢进了潘云的公司，为了不影响双方的工作形象，两个人就约好隐瞒了夫妻关系，决心相辅相携在北上广的天地奋斗一番。两个人事业上可以说是有声有色，却也因为秘密夫妻的关系过得是步步惊心，引发了一系列啼笑皆非的故事。他们各有追求者，让彼此诚信危机也是逐渐的加剧。然而最不可调和的矛盾是，他们都想让对方回归家庭来成全自己的事业，但是双方都在事业奋斗的上升期，相互较着劲儿啊，都不愿意轻易的做出妥协。尽管彼此还都深爱着对方，但在各自的现实的利益面前，两个人呢却渐行渐远。于是他们渐渐思考，夹杂在情感与职场之间奋斗的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利益与情感到底孰重孰轻。最终爱的力量让他们做出了选择。北上广不相信眼泪，在致敬奋斗与梦想的同时，也是对平凡却坚定的漂移族的鼓舞支持。这部剧除了描述职场白领们在工作当中的各种困惑之外，更是重点描述了都市夫妻的一些感情危机。一旦进入了大城市，大家也许都会使出浑身解数啊，来展现出自己的价值。但是呢，即便如此，也不要迷失自我，不要因为现实的压力颓废消沉，一定要坚定信心，保持对世界的热爱与对家人的温度，一起努力擦干眼泪，携手共度，让生活更美好。这也许才是我们留在北上广这样一线城市努力奋斗的意义所在。 对不起，我有些累了，再不想棋逢对手吧，哪怕爱着恨着或算着，突然有了很多新的，但却痛到不能选择。好多事我们都错了，我们不该这样的放手，不爱了，我们怎么被动的苦笑着？不管对的错的，至少最后现实都输了。家乡的竞争者，我们不该这样的放手，不爱了，我们怎么爱着却不快乐？抱歉，我浪费了可以更幸福的自己。真的是太爱了，愤怒也是因为忐忑，每当谁怪谁太苛刻，我们却又不懂得自责，好几次也都想算了，可心还会狠狠地疼着，想体谅你却更难过。 Oh no、yeah、我们不该这样的放手，不爱了，我们怎么被动的苦笑着？不管对的错的，至少最后现实都输了。家乡的竞争者，我们不该这样的放手，不爱了，我们怎么爱着却不快乐？抱歉，我浪费了可以更幸福的资格。我们怎么，我们怎么，我们怎么被动的苦笑着？ 完对的错的，至少最后现实都输了。家乡的竞争者，我们不该这样的放手不爱了，我们怎么爱着却不快乐。抱歉我浪费了可以更幸福的资格。我浪费了更幸福的资格。 这首歌是由张赫轩演唱的《我们不该这样的》。刚刚我们说到的这部剧讲述的是在现代大都市中夫妻感情和职场间引发的矛盾。那下面要说到的啊，是关于女性年龄在职场上引发的纷争。去年呢，有一部剧非常的火，是由张小波执导，江疏影、童瑶、杨乐、毛晓彤主演的都市情感剧《三十而已》。这部剧呢，以三位30岁女性视角展开，讲述了都市女性在30岁这样的一个重要年龄节点时遭遇到多重压力的故事。其中一个角色顾佳啊，她是一个令人艳羡的全职太太，在她的帮助下，老公呢从普通的烟花编程师自立门户创业，如今呢是小有成就。但当他们二人婚姻遭遇挫折的时候，顾佳也没有逃避抱怨，而是勇敢面对，果断离婚。另外的一个角色王曼妮，她是一个奢侈品的销售柜员，也是一个恨嫁女，深信自己啊既有颜值又有脑子，总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白马王子。另外的一个角色钟小琴，她是标准化的大多数，嫁给事业单位铁饭碗的老公，自己保有一份普通工作，安心做一个平凡的妻子，却因为写作爱好偶然卖出高价版权，夫妻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一夜之间发生了倒置，女强男弱的婚姻瞬间就失去了平衡，钟小琴面临抉择。这部剧啊，去年刚开播一个月，就在腾讯视频累计播放量超过了60亿，并以3.7亿单日播放量拿下了平台的新高，弹幕互动率也是登2020年第一名。现实共鸣是弹幕当中最常提及的关键词，可见这部剧在当时的火爆程度。而且呢，也反映出都市女性面临的职场生活问题在现实中非常的普遍，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和共鸣。编剧张英基就透露啊，自己在创作《三十而已》的时候正好刚刚跨过30岁。在故事里，三个女主角最终都有轻舟过重山的轻松感，王曼妮不再受困于一座城市，顾佳不再受困于身上的女性标签，钟小琴也找到了实现自我价值的路径。编剧张英基表示，新时代女性社会角色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同时观众对剧作中女性角色还是在很苛刻的审视，这是一个特别难的平衡点。包括剧尾啊引发的一些争议，都是在这个平衡点上的一个良性的讨论。三十而已这部剧写出了现代都市生活在物质和精神层面上给女性带来的压力和动力，给予和剥夺，失败和希望，机会与陷阱。它让人在坚持与放弃之间选择、挣扎、转变、寻求。这种状态在作品结束的时候啊，仍在继续。剧中三个女主角首先也是三种不同的人设，代表不同阶层、不同个性。作为沪漂的王曼妮是很典型的空巢青年，中上流阶层的顾佳是一个方方面面都无可挑剔的全职太太，有着强大的内心世界。个性随和的本地姑娘钟小琴是一个便利贴女孩，但通过大量真实可信的人性细节，编剧将梗概式的人设转变成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独特人物，有冲突又不失于浮夸，有人设同时也是人物，是话题剧，但又不止于话题，而是努力地从话题抵达现实，从女性视角出发，描摹新时代女性的生活现状，直击都市女性面临的生存困境，向观众传递一种啊解惑的方式，以轻盈的心态，用积极的态度和行动去努力正视和消除生活当中的焦虑。每一位都市女性都应该有自己的生活态度，在各自的领域当中发光发热。 看寂寞扎堆，闭着眼睛找一个座位。听说认真的女人最美，可又有谁懂我的狼狈？心有勇气支配，没勇气愧对，看自己的傻劲无言以对。别气馁，是我最大的安慰，卑微还是高贵，都要带着懊悔继续飞。夜晚的碎梦将我包围，眼下的泪和声音都醉，我是我的堡垒，没人能摧毁，爱会是我最体面的安慰。 这首歌是由金池演唱的《座位》。最后一部那要跟大家推荐的也是当年引起热议的都市职场女性剧《欢乐颂》，由孔笙执导，刘涛、蒋欣、王子文等共同出演，改编自阿奈的同名小说，主要讲述了同住在欢乐颂小区22楼的五个来自不同家庭、性格迥异的女孩们，从陌生到熟悉，再到互相体谅、互相帮助，共同成长的故事，反映了来自中国不同家庭青年生活的各种酸甜苦辣。2018年获得第31届电视剧飞天奖现实主义题材优秀电视剧。可见呢，这部电视剧在真实反映都市职场女性生活方面非常的出色。大家在这五位女孩的身上也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影子。剧中几位女主角遇到的情感困惑和职场残酷，正是无数普通人正在感受的。剧中人的酸甜苦辣总能与观剧者的内心铭刻契合共鸣。在爱情方面，安迪的一句，樊胜美的心机，曲筱绡的热情，邱莹莹的纯真，还有关关的懵懂，各有千秋又真切有质感。在职业方面，现代企业各层级群体的工作生活状态被描摹得较为细致，真实地铺陈出一幅当代职场多元化图景的横断面。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一听由本剧主演们共同演唱的电视剧主题曲《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直面生活当中的苦闷与焦虑，一路乐观积极前行。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浩洋，代表编辑袁硕感谢您的收听。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咱们下期节目再见了。